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有这样一种家庭纠纷，起因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到吵了骂了打了，偃旗息鼓之后，即使交战双方愿意坐在一块同心同德，一点一点往前捋，都回忆不出这场交恶的起因是为了什么。只见乱麻纠缠一团，找不到头。找不到头就是一种头，那头就是家庭成员矛盾的根深蒂固。父子不睦已久，动手是头一回。最初的一秒，田海云都没能认出同丈夫彭香江对峙的那人是他儿子。个头比1米8的香江还要猛，双手死死攥住香江的手腕，使两双手臂在两人头上方弯成了弓，两道眉毛紧拧，两颞血管状若爬虫，两颊咬肌线条生硬，分明是一个男人一条汉子，叫海云的心头一紧一凛。那个浑身奶香的小男孩好像就在昨天，急急忙忙跑了来，小脸跑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海云道：“妈妈，你说红螃蟹跑得快，还是白螃蟹跑得快？”不等你说，他就又说了：“哼，白螃蟹跑得快，因为红的已经死了。”那段日子他常会顿来这么些愚蠢的幽默，不辞辛苦献宝似的。海云忍着笑不动声色：“那你说红脸娃娃跑得快，还是白脸娃娃跑得快啊？”儿子盯住他的眼睛：“ 红脸的快。” 海云说：“ 错，白脸的快。 你想啊，红脸娃娃脸都跑红了，都快累死了， 哪还有劲再跑啊？” 儿子觉着海云顺口胡诌出来的这个东西可笑极了，咯咯咯的笑得喘不上气儿来，一张小脸愈发的红，小嘴唇就更红了，红樱桃般的鲜红欲滴。那一年他5岁。儿子第一次遗精是13岁08个月。夜里海云正睡着，被一只手推醒，同时听到了儿子急促惶恐的小声：“ 妈妈，我已经了。” 海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天亮他就得去小牲畜的军训，不能让他醒醒了，得保证睡眠。当下用睡意正浓加点不耐烦的语调说：“ 哎，正常现象，赶紧睡觉吧，啊，把内裤脱了，光着屁股睡。” 儿子早就知道男孩长大了会遗精，海云对他进行过关于男孩女孩男人女人的 扫盲科普教育。早饭后，海云用自行车驮着军训所需物品送他去集合地。分手的时候，他叫住海云小声说， 妈妈，帮我把内裤洗了，别让爸爸看见。 那次军训是孩子第一次离家，集体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心得颇多。回家后告诉海云， 妈，大家一块儿洗澡，比谁的鸡鸡大，孔明宇的最大。 我的小，特没面子。 孔明宇看过黄色录像，看黄色录像容易勃起，就撑大了。走正步的时候，走着走着他的就硬了，把裤子撑起来老高，我们就说他喜欢教官，他都急了。 海云边听便在心里笑他，这些小男孩啊，男人都是这样长成的吗？那一年孩子15岁，那天海云从中医院抓药回来，在家院门口看到四个半大小子围殴一个男孩，旁边还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双臂抱胸指挥。海云忍不住上前劝说，不料被那个挨打的男孩一把抓住，当稻草当盟军，再也不肯放手，只把他拖入混战。混乱中几双手在身上推来拽去，中药挤掉在地上，顺成一片垃圾，左挡右突，不得脱身。慌慌间，一个正卖力推搡他的小子突然莫名其妙趔趄着向后退去，与此同时自己被人用力拉开了，挡在身后，隔着那个人和自己的衣裳，海云仍感到了对方身体散发出的腾腾热气。事后想，这就是热血沸腾了。那个人是他的儿子。四个小打手眨眼功夫站到了年轻人左右，仿佛狗依傍着主人，齐刷刷的。儿子手握他自行车上的铁链子锁，助力一个人与一群人对垒。年轻人抱在胸前的胳膊拿下来了，儿子垂在腿侧的铁链子锁提上来了。年轻人刚向前轻移半步，儿子像是听到了冲锋号的士兵，猛然窜出，毫不迟疑挥起粗重的铁链子锁，哐啷作响。年轻人在打击抵达之前头微微的一摆，率先转身离开了。几个小打手忙跟在他屁股后头走，走的是头也不回。那一刻海云见识了什么叫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见识了从小到大没跟人动过手打过架的儿子如此凶悍的一面。拉起扔在路边的自行车，把书包在自行车后座上夹好，母子回家。弄清事情原委后，儿子说， 妈，以后碰上这种事儿，您千万不要瞎掺和。 海云说，他们一把孩子，不能把我怎么着。 不能把你怎么着，这么大的孩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根本就不懂。 话没说完猝然止住，把脸别向一边，生气激动委屈，他眼圈红了。海云仰头望望夕阳金辉里儿子线条圆润的侧脸，那一年他长了12公分，1.78米，个子是成人了，模样还是孩子，细脖子上挑着个没有棱角的圆弧脸， 心里想啊，要是妈妈真的没有了这孩子，会不会哭死？ 那次动手，最终未遂，得算是没有动手。后来，他也没再跟谁动过手。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把他的第一次动手对准自己的父亲。父子动手时，海云在厨房洗碗，听到客厅一再传来电话铃声，却没人去接，心下就奇怪了，家中明明是有人的呀。先是喊了声接电话，没听到回应，便关上水龙头向外走。客厅里两个男人如两头狂怒的公牛，焦着不作声，只听得呼呼的喘息和鞋底蹭地的擦擦声。父亲正当盛年，儿子业已长大，父亲背水一战，儿子破釜沉舟，胜负未见分晓，结果已定了，谁胜谁负都是痛啊，父子相争哪有赢家呀。海云冲了上去，拼尽全力左思右拽，想把他们分开，根本就是弱柳扶水皮肤汗树。他叫着，菲菲，撒手，他是你的父亲。儿子叫，是父亲就能随便打人呢？湘江说，你是找打。儿子叫，哼，你打一个试试，打呀，你打呀。儿子的叫嚣使湘江意识到目前局面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前他一直谨记妻子告诫，儿大三分克，打不得了，因之即便在怒火万丈中仍给对方留有余地。显然这给了他错觉，这次如果不把他的气焰打压下去，让他继续错觉，遗害无穷。遂下定决心给予痛击，以能让他终生铭记。屏息运气凝定，而后将力量意念全部集中上了臂膀，一鼓作气猛然出拳。儿子剧烈摇晃了一下，然而迅速地稳住了，两只钳制父亲手腕的手却没有一丝的松动。湘江出拳未果，当下惊骇，已经长这么大了吗？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曾经他揍孩子的时候，再生气也得保持理智，生怕真伤着他。他太不禁打了，稍不小心一巴掌就能让他屁股肿起老高，轻轻一推就能让他连连倒退跌翻在地。现在他竟连碰都碰不到他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眼神儿。那眼神明白无误的在说，哼，我感到了你的竭尽全力，我顶住了，你不是我的对手。狂暴中湘江为使军人的冷静，常时提醒他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时不能轻易妄动，不宜再做进攻，否则当着那个他们共同挚爱的女人的面儿，他失掉的不光是战争，还有风度。儿子却无丁点的体恤，手似铁箍，目如双剑，令湘江 在感到力不从心的同时，悲愤激涌。小崽子，你长大了啊，要踹窝了。一股咸涩热流不期然袭来，堵住他的鼻腔，直冲眼窝，眼睛顿时模糊了。啪！一声脆响，鹏飞的手应声松开，吃惊的向妈妈看去。是海云，他出手了，抽了儿子一记耳光。看我干什么？海云的嘴抖着，像案板剁肉。你这样对待你爸爸，你好意思吗？啊？你还懂不懂起码的老幼尊卑了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平常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啊！在母亲一连串啊声中，鹏飞的泪水一点一点的印出。他用力张大眼睛含住，凝聚成两颗很大的水滴，在水滴盈盈欲坠之时，他抽身离去。客厅里剩下夫妻两个人，湘江对妻子说了事情的经过。鹏飞没去理发，不仅如此，还当着父亲的面在电话里跟同学大谈爱情，用词极其的轻浮放肆。知道你反感这些，就是要说给你听，这已然不是无视，是公然挑衅。这时做父亲的怎么办？不管不问，装聋作哑肯定不行啊，等于助长了歪风邪气啊。于是他摁死了他们的电话。没想到这孩子会跳起来质问，你干嘛？彼时湘江态度尚好，问，为什么没去理发呀？你为什么按我的电话？你先回答问题。你先回答。好，行，我先回答。因为这个电话是部队根据我的职务，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给我的，换句话说，是属于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我做主，我可以让你打，也可以不让你打。我回答完了，孩子。哼，好，我回答。因为我的头发长在我头上，套用你的说法就是，它属于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我做主，我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恰在这时候，电话响了，不消说，是鹏飞同学又打过来的。于是湘江不再说话，不必说，不屑说，只用行动说。右手食指轻按电话压簧，面带微笑捏写着儿子。电话铃在他手底下响，一响再响，尖锐刺耳，如同好事者唯恐天下不乱的鼓噪。年轻的鹏飞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动手，动手去拿父亲那只按着电话的手。于是不可避免的手碰到了手，正是这触碰突破了湘江的底线，给了他教训孩子的理由。他抬手打去，不料手被对方一把攥住，他迅速挥起另一只手也被攥住。就这样，晚风从南北通透的家中穿堂而过，带进一些植物泥土的清香。下了一天的春雨，傍晚前停了，树干被浸成了黑色， 空气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天气好极了。本来湘江没回家前，海云和儿子说好今晚不学习了，彻底放松，出去玩，顺便把头理了。为备战高考的一模，一个多月了，儿子吃了晚饭就闷屋里学习，一学就到夜里一两点，天天头发长得像堆乱草，没时间理。一模完后，成绩没出来之前没心情理，一直拖到了今天。今天一模成绩出来，早晨儿子上学走后，海云在家心慌了一天。比起学习一直好的孩子，儿子的情况很不稳定。关键时刻看出了靠突击上来的和一直稳扎稳打的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当得知儿子考了678分，班排名第二，年级排名第30，他冲上去一把握住儿子的手，蹦出俩字儿：“祝贺。”儿子也不含糊，立马再加上一只手回了俩字：“同贺。”言罢母子同声大笑，这分数上哪个大学都没问题，出战告捷。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关键时刻看出了靠突击上来的和一直稳扎稳打的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当得知儿子考了678分，班排名第二，年级排名第30，海云冲上去一把握住儿子的手，蹦出俩字：祝贺。儿子也不含糊，立马再加上一只手回了俩字：同贺。言罢，母子同声大笑，这分数上哪个大学都没问题，出战告捷。母子吃饭，晚饭是蛋炒饭，凉拌的西红柿和绿豆芽，另有紫菜丝瓜汤，冰箱里冰镇的哈密瓜作为餐后的水果。本想烙馅饼的，猪肉大葱馅或者是牛肉洋葱馅，金黄松软，入口即化，高高的落在儿子手边，一张一张迅速地消失。是考虑到晚饭不宜吃得过油过饱，方才作罢。儿子坐在对面，大口吃饭，大口喝汤。家里有着这样一个忠实能干的食客，真让厨师喜欢。海云忍不住伸手去摸儿子的脸，指尖划过下巴的时候，痒酥酥的，那里已然钻出了几根有着一定硬度的小胡茬儿。 妈妈，你猜。 儿子冲他一笑， 我们学校体检哪一项最痛苦？ 仍然像小时候一样，碰到什么他认为有趣儿的事儿，必得回家跟妈妈说。海云想了想，想不出，给个提示，外科、内科。 外科。 肛门。 没查那个。 海云猜不出了。儿子说，哼，查脚畸不畸形，进门啊一律脱袜子脱鞋，屋里头的脚丫子味儿啊想都能想出来。负责查这项的那哥们儿脸都绿了，真难为他了。我进去5分钟就差点给熏死，他一呆就是一上午。 海云放声大笑。儿子也笑，母子脸对脸笑得前仰后合。这个时候湘江到家，在家门刚被推开，父亲的脸还没有露出来的时候，鹏飞的笑容嗖的一下消失了。待得父亲进来，他客气地打了个骑马的招呼后，埋头吃饭，再也不吭声了。为掩饰儿子的冷淡，海云不得不格外夸张地张罗：哎呦，吃了没有？回来也不说声，幸亏我做饭多抓了2把米。就要去厨房盛饭，被湘江一把按住了。 你吃你的啊，吃你的。 菲菲，盛饭去。 这没错，至少表面看冠冕堂皇，让人说不出什么。他错在他加的那句后缀，哼，都这么大了，什么什么活不干，像什么样子。好在儿子没吭，忍了。知道了儿子的一模分数后，他明明高兴得要命，嘴上却是，哼，这小子关键时刻还能冲得上去啊，平时点浪荡不怎么样。儿子仍然没吭，又忍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湘江却是没完没了。菲菲，头该理了，今儿晚上就理，吃了饭就去。说到这儿就行了。不行，还要说。好男不顶重发，这么长的头发像什么样子？直让儿子忍无可忍，呼的力气甩出一句，你对我除了挑毛病还能干什么？椅子一推走，哐当一声，门一关，从家里消失了。湘江两个月没有回家，刚进门便遭此礼遇，心情可以想见，气得说不出话，伸着个指头点着家门，一叠声的对海云说，你看看你这儿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海云清楚，湘江对儿子百般挑剔是因为儿子的冷淡，却又没法说，冷淡是感觉性的东西，咽不下这口气，就用没事找事的方式显示他的存在，表达他的不满。这样说似乎是儿子错在先，但是且慢，儿子为什么会对父亲冷淡？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一团乱麻，找不到头。况且现在也不是找头的时候，不是论是非对错的时候，眼下最要紧的是家中无战事。哎呀，高考压力大，青春期。海云为儿子解释，同时也是对丈夫安抚。嗨，这时候的孩子个个都跟刺猬似的。湘江把手一摆，不能说不能碰了，我专为他抽空回来，想看看他一模成绩怎么样，再根据情况跟他谈谈。他倒一抬腿走了，上哪儿了？说都不说一声，他眼里还有父母吗？还有还有，晚上不学习了？这才刚刚过了个模拟考试，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哎呀，他理发去了。你不是说他头发长吗？ 见湘江脸色好看些了，长吉又说， 哎，难得你在，我还有个人商量，帮着把志愿给他定下来，学校很快就要了。 湘江脸色更好看了些，海云清楚他的心理，他现在很愿意对儿子有些具体的用处。做父亲的容易在孩子小的时候忽略他们，因为忙，也因为觉得提供了物质保障就算尽到了父亲责任，无暇或不屑跟孩子沟通。如此在孩子渐渐强大起来时，他就会感到某种危机。不过他们大多不愿意承认这点，对自己都不愿意，包括湘江。夫妻二人翻看着高考报考资料，湘江边认真看边油字嘴硬， 报个志愿也得家长帮忙。嗯，现在的孩子，你说咱们那时候啊，谁管咱了？什么不都是靠咱自己？ 海云 并不戳穿他，只是就事论事。 不能这么比，咱们那时候是都不管， 那现在是都管。都管的情况下你不管，你的孩子就会比别人少了一份竞争力呀。 那管也得有个限度啊，不能面面俱到，事事包办。 你看鹏飞现在这个样啊，活活不干，礼貌礼貌不懂，像什么样子？ 公平说，说这话时，湘江没有丝毫针对海云的意思。要有这个意思，他就不说了，起码不会此刻说。四面树敌乃兵家大忌，他完全是按照适才的思路，借挑剔儿子以发泄。百忙中为他专程回来，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能不火？一火就忘记了投鼠忌器。 海云的脸就沉了下来，对儿子的否定就是对自己的否定。知道湘江是无心，无心也不行，日后总有一天他得跟他把这事儿说说清楚，现在不是时候。现在这个家的最高原则是高考。为防胸中积郁的千言万语冲口而出，他紧紧地闭上了嘴巴，两颊因之微陷，唇边两道法令纹如同一个重重的括弧。年轻的时候他说丰满的，生孩子以后一路瘦了下来，就再也没胖过。没听到动静，湘江从资料上抬起头， 怎么不说话了？ 海云脱口道，说话可以，要实事求是。湘江自然听出了话中的话来， 谁不实事求是了？ 我吗？什么事儿上不实事求是了？鹏飞吗？我对他的批评不实事求是？今天从我进家他一系列的表现看。海云截断他的振振有词，从你进家他一系列的表现看，你才进家多长时间啊？孩子从小到大你跟他在一块儿待了才多长时间？你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彭参谋长。 湘江是空军空降师的参谋长，高二时空军招飞被选中，在学校在当地轰动一时，都以为他这就算是飞行员了，孰料在飞行预校就惨遭淘汰，改行飞机都没能摸着。他家和海云家在同一个部队大院，彼此并不熟悉。军校毕业回家探亲，被海云父母相中了。两家老人先达成了共识，后安排他和暑假在家的海云接触。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能不一见钟情吗？男的俊朗潇洒，女的明媚清纯，都青春年少，都前程远大，至少当时看上去是这样，都出身豪门。军队高干家庭是那个年代公认的豪门。接触之后彼此感觉更好，都正直，都聪明，都上进，恋爱结婚顺风顺水，顺理成章，婚后也不错，直到有了孩子。细想，孩子似乎是他们夫妻生活的一道分水岭、分界线， 诸多的问题、困难、矛盾、变故，都是出现在有了孩子之后。面对海云的抉择，湘江反唇相讥：“哎，说话要实事求是啊。”海云也不示弱：“我不实事求是了吗？那好，你说说，你了解他些什么？”“ 这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不要含糊其辞，大而化之，说具体的。他有什么爱好？有哪些朋友？班主任是男是女？姓甚名谁？”湘江一一回答不出。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彭参谋长。你没时间管儿子，我没意见。但呢，请不要伤害他。 我怎么伤害他了？ 怎么伤害他了？儿子一模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你一句鼓励的话没有，没有就没有吧。进家伊始，张口像什么样子，闭口像什么样子，这不是伤害是什么？ 哦，批评两句就成伤害了，那他也太脆弱了。 如果你回来就是专为批评他的，那你就不要回来，至少高考前不要回来。现在是高考的冲刺阶段，我想让我儿子有个好心情。 田海云，你不是不知道，我马上要参加空地协同演习，明天二团进入演习集结地，师长在国防大学学习，我是我们师参演部队的总指挥，我那边的工作千头万绪，为了鹏飞。 对，就是想到这点，我才一直忍着没有说你。但是别人理解你，体谅你，你也要理解体谅别人。 你要是真的理解体谅我，你就不会这么说。 哼，彼此彼此。幸亏来电话了，否则这车轱辘架不知得吵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都不愿吵，都觉得烦，烦对方更烦自己。海云还额外要担心儿子会随时回来，不能让儿子看到父母吵架，不能让儿子为任何事分心，但又都不肯先闭嘴，仿佛谁先闭嘴谁就理亏。因此电话铃一响，夫妻默契的步调一致，同时收声。海云去厨房洗碗，湘江去接电话。电话找鹏飞，湘江这才想起儿子理发去了，心头热了一热。不管态度上怎么样，行动上儿子照他的话去做了，这就够了。19岁了，成人了，自己对他是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了。恰好这时听到鹏飞进家，于是格外和气地对电话说：“啊，请稍等。”说完将和颜悦色的一张脸转了过去，叫儿子接电话，充分显示出父亲的胸怀，父亲认识处理问题的高度。刚才跟妻子争吵是惯性，是成口舌之快，心里他何尝不想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共创和谐，从我做起呢？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儿子的头。走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乱草一堆，他没去理发。儿子过来接电话， 香蕉就闪开了他的手。不是说理发去了吗？ 谁说的？ 那你干嘛去了？ 有事儿。 什么事儿啊？鹏飞不再回答，径直把电话从父亲的手中抽了过去，然后窝进沙发，两腿向前平伸，后脑勺冲着父亲，对着电话高谈阔论爱情，终把父亲激怒。儿子房门紧闭，海云站在门外，几次举手欲敲几下，几次都放下了。那么多话要说，拿不准先说哪一句。他翻身去了厨房，将冰箱里的哈密瓜取出，削皮儿切块，在盘子里码好了，端着去儿子房间去送水果。先说水果。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西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